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5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 你是谁忘了吗？突然忘记自己是谁？ 顿一下啊，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记住我啊，同时呢，希望大家更好的记住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大家传统的方式就是通过 FM 98.2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与此同时，还有视频的互动方式哦，就是通过手机的微信公众账号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同时关注之后，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链接，就可以直接进来一起来互动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上面同样有我们的直播，只要搜索“活力982”，哎，关键词变了，“活力982”也可以找到。对。 对，各位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的方式啊，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啊，每天晚上8点到9点陪伴着各位。当然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在6月26号呢，我们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的当天呢，还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面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 我特别每次一说到这个，我就想砸一砸啊。 对，你就想表演一下自己是只小龙虾， 预热一下。 对，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 太酷炫了。 对，非常酷炫。还有更酷炫的，还有不光有这个线上的砸金蛋赢大奖的活动啊，在这个线下呢，还有和你一起做蛋糕看电影的美女主持人啊，这个美女主持人呢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982特别放映厅呢，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呢，我们也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快点来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吧。对，大家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也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下方，对，屏幕下方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特别主题日。 总之我们要过生日了哈，6月26号，各位多多关注。 对，没错。哎，现在这节目没开始呢，还没介绍嘉宾呢，就有人问了啊，说这个今天请的是美女吗？当然是个美女。 哇 哦！啊，然后还问主持人看世界杯了吗？主持人熬夜工作。 对对，忙着工作。 对，主持人忙着工作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啊，这个各位看世界杯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好好休息，而且啊，少上天台。 对对对，其实各位刚刚问我们这个问题啊，你们就仔细的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一下啊，主持人有没有戴黑眼圈呢？戴的话，基本上就是昨天晚上去看了， 看球了是吧？ 对。 OK 啊，这个闲话少说，接下来让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美女嘉宾，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心仪啊，这个现在的主持人，同样也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啊，之前呢是作为武汉超级女声，这应该怎么介绍？还是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就是2016年的超级女声武汉赛区的钱诗强， 哇， 特别轻松就说出来了。 武汉赛区真是啥啥谁呢？ 那你知道小的时候就是会看那个超女嘛、小时候长大看超女，所以作为女生觉得啊，什么时候又喜欢唱歌的话，真的很想去参与一下，就哪怕不拿奖，当然我也知道我拿不了，但是这个就很厉害了哈，心仪不仅去参与了，而且呢还拿到了十强的成绩。 嗯，其实当时参与的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当时我的闺蜜跟我说，她说你要不要去试一试吧，然后只有她陪我去了，就是我都没有跟别人说我要参加这个、然后直到当时是第一场，然后拿了一张 pass 卡之后、我才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我参加了超女、就之前是真的 完全没有人知道、 对，连爸爸妈妈都不知道这种、 哇，这个保密工作做得很厉害了。 对对对， OK 啊，那让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心仪当年的超女十强的精彩表现啊，看看我们今天的嘉宾心仪会给各位带来怎样的全新的体验。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先声夺人，来第一首歌曲《外面的世界》，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心仪，一起来听。 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家今天的嘉宾心仪啊，《外面的世界》。 一首适合安安静静的，然后伴着夕阳去听的歌曲。 为什么要伴着夕阳去听？ 里面真的有夕阳西下呀， 就盼望着归期。 对对对，那种感觉。 哎，但是给我的听感啊，真的最近可能对音乐比较又重新拾起了希望吧。对，就是对音乐又比较敏感了点，而且它里面的场景的塑造给我的感觉跟原来蔡琴的版本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当然这个年龄跟故事都摆在这里嘛，对吧？ 嗯、 但是我听到的就是那种在学校的那种完全特别清纯，然后很青涩的略带懵懂的感觉，然后希望去看到外面的世界，然后好像又在期盼着外面世界的某个人想要踏进你的生活圈儿。 确实，因为演唱， 哎，当然这不是个坑啊，这不是个坑， 对对对， 这就是我单纯的想法。 感受，对，这是听后的感受。 对，当然我们是有坑的。不要害怕、啊、 我不怕。 对，我看到刚刚我们有朋友说问到心仪说为什么要在武汉参加超级女声。 因为我之前是在武汉上学。 哎，你是武汉人吗？ 不是，是南京人，但是在武汉之前上本科。 哇哦， 热干面肯定很好吃。 对，很好吃，特别推荐你们尝一下。 还有什么周黑鸭、 对，周黑鸭 的鸭， 然后还有每次到现在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小龙虾，然后大家都是在那个各种街边吃才有那种感觉、而不太喜欢去大的饭馆里面吃。 再说口水就下来了。说到了很多好吃的， 给大家配点音，那个特效音是吧。当然武汉也应该算是个比较神奇的地方啊，那、个不仅有那么多的美食，天气也很热，然后还出了唱功这么好的心仪。 对，谢谢，养人的一个地方啊。 这南方都很养人啊。 是的， 包括南京也很养人啊。 是的， 对，心仪是南京人， 本来就是南京人， 也很养人了。 对， 就不像我们北方这些 比较糙 糙汉子。 对。 对，这个这朋友还说啊，这姐姐这唱功还是比较溜的啊，就是音色的起伏略保守。音色的起伏略保守啊。 我发现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 专业， 很专业， 越来越专业了。 对，我告诉你啊，为什么音色的起伏略保守，这个我可以替心仪来回答，因为这毕竟是第一首歌曲，刚刚开嗓啊，各位就可以听到这么美妙的声音， 而且 很展示实力的啊、 对，很展示实力的声音啊。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挑战新歌声》，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的青年广播电台啊 ，FM98.2。对，还有人说啊，主持人晚上好，超女心仪好啊，朋友你好。对，没事可以多跟我们聊聊天啊，刷刷礼物什么的也 OK 的。 是的，对吧？一起来打 call 啊！你们想听什么歌也可以赶快在里面点。 哎，对，这是我们有听歌环节的，当然这个要看啊。对吧， 看心情，多送点礼物。 看礼物数啊。 不知不觉又说着实话。 对，刚刚我们聊到了心仪之前参加的超女的比赛啊，这个虽然说是谁也没告诉，但是这个后来也是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而且当时是第一场第一个人上台了，对吧？ 对，当时那一场是我是21号，就前面已经过了。 21号为什么是第一个人？ 就是第一个发 pass 卡的是我，就是前面20个人都是没有发卡的。然后当时我是那一组的第一个人，然后是10个人一组嘛。然后裁判评委就说，我们都唱完了之后，他就说这一组有一个选手可以拿到 pass 卡。其实内心是有一点点小小期待，会不会是我？然后后来他说，那就是今天的21号。然后我就好开心。 当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拿到 pass 卡之后， 拿到 pass 卡之后就觉得，哎，好像自己唱歌还行，是吗？ 哎，那之前是没有对自己的唱功有什么样的就是想法或者是肯定？ 也不算是，因为之前我的学校是偏工科的学校，他们是没有这种音乐专业的学生的。虽然说在学校里参加唱歌比赛也是拿到过一定的名次嘛，但是总是觉得好像没有专业的人，所以觉得自己应该还是跟别人有差距的。 草根明星 就是在学校里面其实就有一些历练了， 对， 只不过这次是在一个比较大型的，然后大家都会比较熟知的地方，然后突然发现，哇，原来自己这么厉害。 哇，我为什么不去当歌手？哇，哎，这有点像我昨天晚上唱那个答案的时候一样，哇，原来我唱歌这么跑音。 主要是我这边崩掉了。 没有没有没有， 哪有人会说自己唱歌好听了呀？也就是我这样这个皮糙肉厚 的。是真的好听。 开玩笑啊，这个。 对对对。 还有说欣欣唱歌好好听的，然后还有说这个我都不看英格兰队了，关电视听姐姐唱歌。 哇，可以， 好捧场。 对，这真的好捧场啊！对，今天晚上有英格兰的比赛，我刚刚还看到英格兰好像是。是不是头球破门 了？现在进行到多少？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刚是不是头球破门了？我刚刚看到这个 一比零了，是吗？ 对， 欣欣，你是在边唱歌边看球吗？ 边唱歌边看球。 还有他给我推送，我没有办法。 好，正好来了推送。 嗯， 对，大家可以边唱歌啊，不是边听歌 边 看球。 对对 对， 然后顺带告诉我们现在战况是多少？毕竟我们工作原因嘛，不能去看的啊。 对，享受一下这个世界杯带来的美丽声音。 嗯。 刚第一首歌曲《外面的世界》，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首歌曲啊，很适合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刚想说仲夏夜，好像这个温度有点不大对， 有点炎热， 有点炎热 了。 对，在这个北京的炎热的夏天啊，一首非常适合夏天听的歌曲《夏天的风》，同样来自我们的欣怡，非常好听歌曲送给各位，一起来 听。 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 好听 哇。 我觉得这首歌心仪演绎的完全不是这种北京的夏天的感觉，完全是带着很多一丝清凉然后清新的那种 声音，东北的夏天 就是带一点点甚至带一点点冰激凌的那种甜甜的味道的。 对， 对，其实我内心想的就是一个比较舒服比较清爽的一个夏天的感觉。 对对对， 是很喜欢这种小清新或者是甜甜的风格的歌曲吗？ 对，就比较喜欢民谣风啊，然后这种比较轻一点的音乐。之前的话也是跟一些老师就稍微交流过嘛，他们也是觉得我的嗓音可能不太适合非常劲爆的那种歌曲。 Rocking you. 当然这真的啊，就是想象不到心仪作为一个特别小巧可爱的女生，然后在台上 摇滚。 对，确实心仪的声音很甜，然后很细很柔。对， 然后我看到我们朋友说啊，这个姐姐作为啊，对啊，刚刚说到这个，又开始这哥们儿不是说好不看世界杯，专心听我们唱歌的吗？啊， 我们就是强行拉一波互动吗？ 强行再拉一波互动啊！他说这英超一哥凯恩又进了球了，国家队大腿，对对对， 可以。 刚刚这个英格兰队啊，2-0领先了啊。然后他又说了，这个姐姐作为跨界歌手，平时是如何系统的训练唱功的？哎，心仪之前有没有就是说我想做歌手，或者是我就是专门想去从事演唱行业？ 以前是想过，然后也是跟一些传媒类的公司稍微接洽过，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风格都不太适合我，我还是比较适合一个人，比如说弹着吉他或者弹着钢琴，然后安静的唱歌那种。他们可能比较喜欢，比如说你一边跳一边唱，或者唱一些我觉得略微有一点偏网络的歌曲吧。 可能商业化的味道会在其中。 对， 所以你会弹钢琴或者是弹吉他吗？ 对，钢琴的话是从小学，吉他的话现在还处在一个入门的阶段。 多才多艺的女生啊。说到这种又唱又跳的风格，不知道昨天晚上的101两位有没有看 啊？我 有看， 我也是没有看，但是后来我 你是没有看还是有看？ 咱们在做节目啊，然后后来我有看一些片段的回顾 啊。 对， 哎，那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两位？ 我有比较喜欢的，我比较喜欢徐梦洁，她也是以那个11名出道了。我喜欢她是因为觉得她跳舞特别好，而我是一个不会跳舞的人，所以就喜欢，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没有的东西别人有，所以会比较喜欢别人吧。 月月呢？ 我喜欢山之大哥。 那是谁？ 就是 孟美岐。 对， C 位出道的那个，就是第一名。然后她就是很酷的那种女孩子的性格， 而且比较全能， 她长得很美，但是她的性格很酷，真的像大哥一样，而且就是一看也很有经验，全能型的。对，我觉得她还是挺厉害的。 哎，那如果要是按照昨天的排名顺序，因为我是一个不看这类综艺的人啊，就是假如说如果咱们按照昨天的排名顺序，有没有按照自己心底里的想法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出道？ 有啊， 对啊， 我喜欢的， 你当然那个 喜欢的也出道了，对，他的也出道了，然后我喜欢的那个也出道了，对对对， 就还是都喜欢那种蹦蹦跳跳类型的女生。 主要是 两个人都这么沉默。 其实风格是可以百变的嘛，然后只不过这个节目当中可能因为他毕竟是选女团，所以可能更多的风格是甜美系少女系的这种。 因为女团她需要你既会唱又会跳，大家都比较全能了。 心仪可以慢慢学跳舞。 如果可以的话， 组一个青年女团， 对，就在我们青年广播 C 位出道。 对，然后咱们就成立了一个青年广播女主持的青年女团啊。C 位出道， 是的是的。 OK 啊，看时间到了20:29，我们的一段片花之后啊，精彩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一会儿见。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化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 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屏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我还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还是大佐旁边的月月。 对，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还是心仪。 嗯，大家好。 是的，是的。 对，唱歌很好听的啊，之前参加过超级女声武汉赛区前十强的心仪。 非常厉害啦。 对，哎，那句话怎么说 ？Pick 你。是叫 pick 吧 pick me up， 对，就是101的 主题曲 pick me up， 对， 我是有跟时代多脱节， 就是、我 的天， 的意思，对， 选我， 是、就是、 pick me 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啊、 嗯、 ，pick 一下北京青年广播啊， 对，同时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收听的方式就是 FM98.2 AM927，当然了，各位应该不会满足于声音啊。所以说呢，赶快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呢。视频的办法有很多，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就是我们的直播链接，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没错，你这一个转音打得我措手不及。对，各位啊，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的方式呢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今天的嘉宾是之前的超女心仪、非常好听啊，唱歌的非常好听，刚刚那两首歌曲啊都是那种甜甜的小女生的感觉，而且我们刚刚聊天的时候还说这个就是有那种小金沙的感觉， 对对对，真的很像金沙，所以刚刚我都误以为那首歌 原唱是金沙， 是金沙的吗？我在想。真的很好听， 一下子就跳戏了，是吧？ 对对对， 跳台了， 很甜很甜的那种风格，对 对，没错，所以啊，大家还是要打开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件事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在6月26号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当天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 我刚刚就在想，我这次不砸了，大总会有反应吗？ 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啊，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呢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8天的自由行，这样一个邀约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嗯，当然 现在很想得到这样的礼物了， 我也很想得到这个礼物。 是吧是吧，边吃着小龙虾边去旅行， 想想自己边在台里做着节目边砸着蛋边出去旅行。我的天， 当然这个福利跟我们没有关系。 是的是的，各位多多参与。嗯， 对，还有另外一件事啊，这个不仅仅可以在线上砸金蛋抽大奖，还可以在6月26号线下和你一起做蛋糕看电影啊。这个和你一起的不是我，是由我们台的美女主持人啊，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982特别放映厅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呢，我们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快来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吧。对，我刚刚看到我们朋友说啊，这个我这实况足球打遍无敌手怎么参加啊，这说的应该是我们中午的节目982游戏世界杯。 对对 对可以去收听一下，每天中午12点，对，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的我们 FM98.2 和 M927 双频播出的这个982游戏世界杯啊，就可以在上面得知参加的方式了，而且它那个精美的礼品也挺丰富的。 是的是的，如果你是资深玩家啊，就赶快过来报名。 啊，扯远了，这是咱们节目。 对，这是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唱歌，也同样可以， 也同样可以来给我们后台报名啊。 对对对， 然后他还问嘉宾平时北京台哪档节目，就是我们节目的。你要知道，北京青年广播人才辈出。 嗯，对， 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拳手是有多少个，一抓一大把。我告诉你， 是的， 这是武汉赛区的，这是石家庄赛区的，这是没有赛区的。人家都不愿意听我们俩唱歌的这样的人。 没有没有没有，开个玩笑哈，我们继续回归到我们今天享受音乐的过程当中。 哎，没错啊，刚刚两首歌曲《外面的世界》和《夏天的风》，接下来这首歌曲《荒岛》同样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心仪。心仪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这首歌 还是一首比较慢的歌。 哦，又是一首比较慢的歌曲啊，一首《荒岛》送给各位，一起来听。 发出巨大的声音。 听见木炭燃烧的声音，在火焰中留不灭的烙印。我听不见你的声音，在最北的山顶，我听不见你的回忆，在最深的海底，我听不见我的哭泣，在层层海浪里，你听不见我的决定，在荒芜的爱里。 刚这首歌曲《荒岛》来自于心仪， 一首在海边听的歌，真的 又是海边， 就是海边。 对，我把每一首歌都放在了不同的场景里面， 真的很让人安静下来的这首歌，尤其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比较适合听这样的歌。 对， 而且它这个歌我是第一次听啊，它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特效音。 对，比如说木炭燃烧， 木炭燃烧的时候，我以为是我们台的话筒坏掉了，你知道吗？那种啪啦啪啦啪啦的声音。 我也是第一次听，然后就感觉这首歌哇，好让人沉浸的这样一首歌，而且里面的制作的部分，就是你说的那种特效音也很独特， 很不错的一首歌。对，当然由心仪演唱出来就更不错了。 是的， 谢谢。 强行的夸赞一波。对，刚刚这首歌曲啊叫做《荒岛》，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查询一下这首歌曲。对啊，心仪之前没有想过，就是参加完了这个超女的比赛之后，还有没有继续想去从事音乐有关的工作？因为虽然咱们没有选择公司，然后你刚刚自己也说了，就特别喜欢做那样的独立音乐人，就自己弹个吉他呀，弹个钢琴呀，那样做自己想要做的音乐。后来有没有坚持下去？ 一直都在尝试着写一些曲子，但是就是也要跟词要搭配嘛，所以的话一直在尝试，也是就是现在包括自媒体很发达，你如果有好的曲子好的作品，随时可以往你的电台上面啊，往你的那个豆瓣啊上面发，所以其实如果你想做的话，如果我真的有自己的原创曲的话，我是会把它发出来的。 那现在有没有？ 现在是有一段 demo， 但是没有往里面填很好的词，我觉得。 我看还是在坚持，还是在创作中啊，就还是在做着自己喜欢的歌曲。 是，然后一边也在学吉他嘛，因为学吉他的话，可能你更容易去创作一些旋律。 对。 而你钢琴的话，第一是不方便携带，第二就是可能用钢琴的话，和弦不太好按。 我现在又想象到了一个画面啊，我们的心仪呢，安安静静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可能独自的坐在窗边，然后 又回窗边了，这个 场景又切换了。 对，然后弹着自己心爱的吉他，然后再哼唱着一些 弹着我心爱的头皮吧。 对，我觉得女孩子弹吉他是一个很 帅的事， 对，很帅的事情。然后因为我之前我的舍友，然后也是咱们学校的，然后她就是特别的喜欢弹吉他。之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经常就是在宿舍，他弹着他的吉他，然后我们就跟着一块儿哼着歌，哇，那种感觉特别的美好，很简单，但是很美好的一种感觉。 对，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在吉他社的有一些男生，他们真的非常喜欢去做音乐嘛，他们还在寝室买了电钢琴， 哇， 对，买电钢琴，然后还有吉他，还有鼓，每天晚上都会一起一个寝室的人一起做乐队， 哇，那也是缘分，一个寝室都比较喜欢玩， 对， 就是玩音乐哈， 对，像我们一个寝室基本上 打游戏， 还有隔壁寝室，对，还有隔壁两个寝室，合起来大家一块打游戏。 也很棒啊，比如说来参加那个非法的那个比赛。 对，我们当时是打英雄联盟的，又来了广告，你干嘛呀？这不是自己节目的。 效 像我们宿舍就喜欢唱歌啊，所以就来。 对，所以就来唱歌的时候。 开玩笑，开玩笑。 对，然后我刚刚看到我们朋友说啊，这个，哎，哪去了？ 嗯，我们刷屏刷的比较快，嗯。 啊，这呢啊，说心仪姐姐不喧哗自有声的境界，哦， 我。哇哦！我看今天心仪来已经赚到很多忠实粉丝了。 不喧哗自有声。 嗯。 学到了一个新名词哎。嗯、 对对对。 对，当然啊，也是特别，我觉得啊，毕竟是能唱出这种声音来的人，肯定跟先天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嗯， 那我觉得后天的故事啊，感情积淀呐、啊，也是有一定的相对应的关系的。嗯 嗯嗯、坑要来了， 这坑是挖还是不挖呢？都是同事， 都 是 同事啊。 看看啊，看看一会儿这两首歌唱完挖还是不挖啊？ 嗯。嗯 啊，还在聊球。 哦、oh, ， 我刚刚英格兰队已经3-0了。 哇、wow, ，厉害！ 插播一条场外消息啊。说完之后啊，我们继续来听歌啊、嗯。大家可以边听歌边看今天晚上的世界杯。 是的。 刚这首歌曲呢叫做《荒岛》，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心仪，《后会无期》，一起来听。哎，这个风格可能稍稍有一点转变了。 对对对。 虽然还是那种小甜美的风格，不知道会不会跟之前的风格有一样。 大家可以听一下， 对，来期待一下。 嗯。 这首歌曲。后会无期。 嗯。 哦，这个当时是有一部影片之后是把这首歌应该是主题曲带回 来。 对，好，来听。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你的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迷了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因为你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失去的就已经失去。当一辆船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当一辆船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 知道这竟是结局。 不一样的感觉， 自带特效音，哇哦！ 刚刚那个特效音真的太好了。心仪的这个后会无期啊，心仪版本的，我觉得是比邓紫棋就是多了 这么捧的吗？ 我觉得很干净的。哎呀，干嘛呀？ 这个话筒、 就是很纯净的一种声音。然后邓紫棋的那版本可能加了一份力量在，就是她自己的嗓音也好，还是她的感触也好，就我觉得还是很纯净的那种声音。 对，而且这里面还夹杂着一些小可爱的那种转音，真的就像刚刚那朋友说的，转音真的很有特点。 嗯，对，其实很多人都这样说，都说我的转音跟别人不太一样。 对，就是你会在整个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里面，然后突然来一个很俏皮的转音，就是一下子给人，哎，就在那种海边沉寂，或者是在窗边沉寂的时候，然后一下子，哎呀， 小波浪一拍，然后 对，就一个电眼电到了你。 对，两位主持人都是捧场王。 哎，所以问题就来了，我特别好奇，就比如说，你很多歌曲可能偏的也是比较偏向于比较轻柔一点的、小清新一点的。那日常生活当中，你比较喜欢唱什么样的歌曲啊？ 日常生活中唱的最多的就是民谣， 民谣。 然后听呢， 最喜欢谁的民谣？ 赵雷啊， 赵雷啊。 最喜欢哪首歌曲？ 赵雷的《我们的时光》 哦，《我们的时光》。那有没有就是比较喜欢听的其他风格的一种？ 其他风格的话， 还是你日常就是一直都是比较慢慢调调的这种？ 嗯，有听过一个乐队特别喜欢，叫 The Fin。我觉得你们可能没有听过，The Fin， 上次那个草莓音乐节他们过来了，他是就是有一点偏摇滚，虽然我平常真的不怎么听摇滚，但是你们一听到他就会被他的那个旋律还有他的节奏所吸引。 我明白了。 倒是上次草莓音乐节的时候，有一个新疆的乐队彻底把我圈粉了。 哦，是 艾斯卡尔灰狼，然后他们的现场 live 真的特别特别的棒。 哇哦， 啊，对，当然这已经是上次的事情了。对啊，这个刚刚我还看到朋友问啊，这个小姐姐的微博是什么呀？小姐姐， 微博有点难拼哎。 难拼怎么拼啊？这个毕竟有一个忠实的粉丝要 pick 你。 三个大写的 S， 然后呢是后面对，然后就是 Celine S E L I N S E L I N S S S S。 S S S E L I N 哦，是两个 S 加上那个 Celine， 对， 哦，记住了吗？ 好嘞， 反正我是没记住。 反正你要成为他的粉丝 pick her up 的话，必须要这个英语很过关啊。 对，要英语很过关啊。 对，还有听力啊，什么反应力什么的，综合考评之后才可以成为粉丝啊。 哇，这么难的吗？ 对啊。 好难啊。 对。 心仪，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请在微信上把你的微博转给我，谢谢。OK 啊，这个看看时间，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3啊。刚刚心仪呢给我们演唱了四首歌曲，真的可以说是风格在小清新里面还算那种特别可爱的感觉，然后在可爱里边呢还是特别的小清新的状态啊。 是的，是不是还有一点小波浪、小波澜过来？ 哎，没错啊！不知道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喜不喜欢今天的嘉宾心仪的演唱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当然啊，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在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的活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还有。 我是心仪。 忘记了自己每天下节目都要该说些什么了吗？ 好，那接下来下一个节目是 接下来下一个节目是诚意电台，祝各位周六晚上愉快，拜拜。 今天周日了， 祝周日愉快啊。 明天加油，拜拜。 明天加油，拜拜。